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世纪末。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难忘记 这是那英2002年的《如今》专辑当中，《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啊，跟我们南昌的息息相关，他是徐光义啊。这位音乐人呢，就是江西南昌人，他曾经呢组建了火星人乐队，后来呢进入华纳唱片，从制作企划一路爬升为制作人。继续要听的歌曲，他也是在业界有非常好的口碑，不过他英年早逝，马兆骏马爷演唱的《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你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心里才安然。不过呢，的确是一首杰作，词曲俱佳，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一种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了陈淑桦柔美的声音。我们回头想一想，白衣的白素贞，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的美丽。太妖冶过后，反倒觉不出轻佻，就像默默看着流光飞舞。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城市蓝天》，来自阿牛。 头上蓝蓝的天，我怎么看也看不见。头上蓝蓝的天，我怎么看也看不见。 前的信念，希望有一天，记得 97年，滚石唱片发行了陈庆祥阿牛的个人首张专辑，刚刚我们听过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目《城市蓝天》。阿牛的曲风轻松闲逸，亲近自然，他曾在1996年以《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荣获了马来西亚第二届海螺星运奖青螺组冠军以及最佳编曲奖。当时的季军啊，我们也很熟悉，他是梁静茹和他的另外两个同样爱唱歌的同学组成的组合蓝色白开水。我喜欢阿牛的俏皮和幽默感，另外呢，他观察生活非常的细致啊，他总是简简单单的，具有亲和力，还有一种非常温柔细腻的角度来捕捉到生活的很多小细节，唱给我们听。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金莎演唱的《想听听你说谎》。 心中山根

感受一下音乐世界里的精彩故事。